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今天呢就星期五晚8点的直播，就美式咖喱饭。 是啊，今晚是。 是啦，咁就有这个两位类似麦当劳叔叔的物体跟大家介绍这个美式速食啊，这个 fast food 咖喱饭究竟是怎样做的呢，一会就会上菜的啦。咁开播之前呢就有两单新闻都应该讲一下的，我觉得。第一单呢就是林子健案，咁呢就法庭的判決就出咗嚟啦，咁就係罪名成立，即係報假案，咁咧就判囚5个月。 五個月， 咁啊林子健就會上訴嘅，應該 呢個判刑就係佢呢個被控誤導警員嘅罪名罰款，應該係10000，跟住判刑6个月，差唔多接近最高嗰個判刑。 嗱，我首先講呢個判刑係相當重嘅，我係反對嘅，其實即係個法官咁樣量刑，就算罪名成立都好。其實如果呢個唔係涉及內地公安國安，我相信係唔會咁樣重判嘅。 係啊，過去有好多案件啦，例如啲女人就識咗男朋友啊，屈人哋去 強姦非禮，最多噶啦。其實 呢啲就好多係判12个月嘅感化，或者係 社會服務令， 幾百個嘅社會服務令啊咁樣。曾經有案例咧，就有啲休班警咧喺大半日裏邊咧係多次報假案，同人哋發生糾紛咁樣咧，就話人哋係即係有。有即係有呢啲問題咧，都係即係只係判都係10几个钟头嘅服務令，同埋呢一啲嘅10几个月嘅感化。 嗱，呢個係相當辣嘅，真係辣過辣過咖喱飯嘅。嗱，呢個無論你對呢個案點睇都好，嗱，大家都知道有聽我哋節目都知道，我哋都係質疑嘅，其實。但係罪名成立不代表係個量刑啊，係要差唔多去到接近上限。個官就話對社會影響大，但係呢件事好快。全真社已經拿到那個 video tape 出來，實際上在政治層面我的記憶裏面是已經 stop 了，是沒有再譬如在立法會啊政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好了，你說差人要翻查那些的 video tape要看了成 7000个小时，要用30人的长时间去看， 就用多少钱等等去量化作为他这个报假案所造成的这个后即是那个带来的成本， 浪费警力， 浪费警力。那你可以这样讲，但你说他在社会里面造成广泛不安，开头是会有的，我觉得当时李柱铭、李卓人、何俊仁、林卓廷都一起跟他开记者会的时候，我在见到我都觉得即是吓一跳的，真的即係係擔心嘅，會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因為到嗰個嘅傳真社攞到嗰、那個咸美頓街嗰、那個video tape 之後咧，個 footage 之後咧，其實喺個政治層面已經呆單嘅呢件事，就唔係話去到警方直至到警方拘捕佢，咁就先至停嘅。我覺得之前已經停咗噶啦，因為大家都覺得懷疑，喂，即係唔冇理由㗎，有冇咁誇啊咁樣？即係當時大家都有咁嘅睇法。咁所以我覺得就上訴係啱嘅，其實，但係究竟係咪嗰個量刑係即係太過重咧？咁我肯定呢一個，如果同樣有條友浪費警力係咁多個時間，就唔牽涉到國安或者呢個大陸嘅強力部門嘅話咧，肯定判嘅嗰個嘅刑罰咧就唔會咁重。嗱，呢個就係我第一個睇法。第二個睇法。我仍然覺得呢件事係有啲匪夷所思嘅， 好古怪。 係啊，匪夷所思就係話，雖然林子健喺琴日接受咗《蘋果日報》嘅訪問，今日佢媽媽出嚟又支持佢咯。嗱，因為我成日都講咧，你當然可以揾到各種各樣嘅理由去懷疑警察，特別係雨傘運動之後，警察好多嘢都令到人哋嘅執法不公，選擇性執法嘅情況。但你話要咁樣？是配合埋控方、律政司、法院、警察咁樣去蒙陷林子健一個人咧， 我覺得呢件陰謀如果成立嘅話，香港係好恐怖嘅啦，已經係。 因為好龐大，涉及到好有組織嘅規劃喎。嗱，呢個唔係朱經武喺控制人潮嗰陣時候，遷怒於啲示威者，拗多幾下手臂嘅延伸，一啲情緒上邊嘅反應導致失控，唔係咁樣。而家係講緊有組織、有預謀，仲要係安排好曬天羅地網嘅咁樣嘅。 即係話配合得太過天衣無縫啊！當嗰個許可聯絡佢。即係聲稱係一個國安人士啦，林子健。咁、然後跟住就發生呢個老劫嗰陣時候，又要準備定一個人換定衫，去扮佢，身形又同佢差唔多，步姿又同佢差唔多嘅，就經過嗰啲嘅攝錄機，然後就俾人影到，咁樣嚟蒙陷佢咧，成個陰謀嘅配合咧，我覺得 out of proportion。如果係嘅，都唔應該應用喺林子健身上，因為佢只係送件波衫俾阿劉霞。即係嗰、那個。啲我用常識判斷啦，當然係，即係當然你話好多嘢係常識以外嘅，各種各樣嘅陰謀論都可以發生嘅，我覺得呢個世界。但係我哋一般嚟講，我哋作為一般人嚟講，因為而家法庭已經係作出一個判決，即係等待上訴中啦。咁我哋其實都用翻常識去睇呢件事，係如果呢一個係香港政府加北京嘅一個大陰謀。去蒙陷一個叫林子健的人，用到咁強力、咁大的一個咁費勁咧，去對付他的話咧，咁我覺得由個動機開始去諗咧，我覺得我說服唔到我自己。 係啊，同埋佢唔係好似即係林榮基事件，又或者係其他嗰啲即係大陸嚟到香港嗰啲富豪。 林榮基事件咧， 佢係捉咗翻，你要記住捉咗佢，折磨佢之後再放翻出嚟，去作出一種嘅警告喎。嗱、要記住喎，同過去嗰啲嘅情節係唔同喎。 林榮基事件我絕對相信的，為什麼呢？因為銅鑼灣書店他有個生意在那裡，他出那些書是禁書，或者對內地領導人來說是如刺在背，即是硬著他的要害的，這樣那他就要搜查究竟誰去散佈這些書，所以就找強力部門過來夾了他們走，那麼也都逼他們上去中央電視台認罪等等，這些東西大家都看到了的過程。那所以我覺得是兩件事的性質是很不同的。我仍然說服不到我自己，覺得雖然我認識林子健，即係唔係好熟啦。其實大家知佢，即係好多年都係民主黨裏邊嘅一個即係忠實嘅支持者或者一個會員咁樣。 十幾歲已經係十幾二十歲嚇，已經加入民主黨， 亦都喺支聯會幫手啊咁。但係即係我好想呢件事係真嘅，你問我，即係我作為一個我哋對即係北京共產黨政權強力批評嘅，即係。一個立場的人，我都很希望這件事是真的，這就變成了一個對香港人最大的警惕。 是 但是太即有時候你不可以去到一個地步，是將自己所有的理智的東西放低， 超出我們理解，即是令人費解，去到現在還想不通整個的即是為什麼會有這種動機，即 是 我沒有辦法去將它變成一個很完整的一個陰謀，而去說服到自己林子健是一個受害者。所以我覺得是我只可以咁講，量刑係重嘅，其實，即係嗰個判決出嚟嘅量刑係重。但係我亦都好希望，其實係民主黨自己去諗清楚佢哋對呢件事嘅處理。因為當日其實係所有民主派，包括支聯會嘅頭面人物，全部擺曬上台嘅。其實呢單嘢，大家壓咗落去，你唔可以到今日判咗出嚟之後縮開嘅噃。當冇件事，咁你究竟佢係真定係假咧？係咪好啦？你話 OK， 等上訴，而家可以最終上訴完之後出嚟。你都有個睇法㗎喎， 維持原判又點咧嚇？上訴即係只係減刑又點咧？上訴打甩咗又點咧？咁係嚇。 係咪即係話，如果最終維持原判又好，乜都好，推翻唔到嘅，咁我覺得政治上都要有一個説法啊。其實係，如果唔係嘅話，每一次當再有越境執法呢啲嘢發生嗰陣時候，你再公開真正發生狼來了嗰陣時候，你就冇 credibility 㗎啦。係 啊， 再有啊，我估計陸續會有添啊。你見到嗱，谷卓恆所講，我反而信喎，係嘛？掹駝住槍嘅喺呢個機場準備夾佢走，因為事實上呢件事唔係谷卓恆第一個同我講嘅，係一位議員當時已經同我講過。 哦，咁樣 係啊，就係應該係即係都喺個個別嘅政治圈子裏邊傳開嘅，係即係話佢就冇講谷卓恆嘅名字，佢就話有內地嘅人喺準備喺登機嗰陣時夾走嗰啲嘅佢哋要帶走嘅人。譬如蕭建華已經是啦， 係啊。 嗱，你話蕭建華嗰啲咧，我就覺得嗰個動機啊，從共產黨越境執法，佢都要有個風險噶嘛。佢唔係話亂咁捉噶嘛，咁佢隨時佢都唔會走嚟捉我啊。坦白講， 但他捉那些人他一定是什么呢？牵涉到党内的斗争，很重大的国家资产的流失， 钱 或者是斗到某一个派系里面的关键证人， 这个是似共产党的行事模式， 他就会用加法的方式去处理 那种党性的。是 你说如果宋建波三这么大劳师动众，还要联络这个所谓的特区公安，去这样全力配合去蒙陷 林子健呢，那就恕我真的没办法接受一个这样的故事。好了，就讲到这里，跟着讲一下何志平先，这单都要讲一下，其实因为应该就是美国时间3月16日， 好快啊， 应该是了，就今个礼拜判的了，应该是。咁咧就之前就一大扎百幾封求情信啦，咁。 琴日又係揾埋阿媽出嚟，係90幾歲 啊。90幾歲阿媽啦，細路啦，咁啊吳慧中啦，咁。咁唯獨是咧兩個好關鍵嘅人物就冇出現嘅，一個叫做董建華，一個叫做呢個梁振英。係。咁啊，實際上我覺得最有力幫佢求情嗰個叫董建華，因為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嗰陣時咧，就係佢發掘呢個何志平入政壇。如果冇董建華，何志平係唔會坐監嘅。我話俾你聽， 即係唔會咁樣一步一步， 係啦， 越踩越深， 越踩越深嘅。好啦，入去做民政事務局長，咁啊，我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同阿何志平共事，即係佢人冇乜點嘅，其實真係，即係一個幾客氣嘅人嚟嘅。即係我諗冇識做啦，其實個人面面俱圓，同佢個樣子差唔多啦。 佢任內嗰陣時請咗陳雲 做 政策研究，寫咗本好好厚。 林鄭一喺英國翻嚟做民政事務局嘅常任秘書長，就即刻即係 stop 咗個合約。咁咧就阿何志平咧就當時管民政事務，大家都知噶啦。推行問責制咧，有兩個一路到而家都係控制喺左派手上嘅，一個就係民政事務局長，呢個就好關鍵。點解咧？就因為所有區議會劃界啊、票站分佈啊、各級議會嘅選舉嘅日期啊，包括選舉主任嗰個嘅調動啊、任命啊，同埋嗰啲嘅所謂嘅各級嘅呢個地區專員啊嘅表現啊等等咧，都係受民政事務局長所領導嘅。咁所以呢個就係等於咩咧？中共嘅中央組織部長。所以呢個一定你睇下，由何志平開始，跟住曾德成。跟住到而家劉江華， 之前林煥光做嗰屆咧就冇嘅，即係都係做翻啲傳統嘢多嘅，係何志平做之前係。 咁而家我估下一屆咧有幾個位咧就會再全面深紅色嘅人做啦，包括我估蔡若蓮會坐正做教育局長，咁就教育民政，咁嗰啲福利嗰啲佢冇所謂嘅其實。咁另外就係咩咧？就我估另外一個重要嘅職位就係而家準備開嘅叫大灣區專員。 哦，係 20幾萬㗎嗰個位。啊、 有了大灣區辦公室之後就是大灣區專 員, 區專員、啊、這些就是全面好像澳門模式了，就是由內地控制的這個寧有思、啊 嗯、 實際上我在中央政策組的時候他是我同事來的， 是、啊、他做了8年的、啊、這個中央政策組， 他還資深過我、啊、是他是我下面、啊、我不是領導，我不是他領導，當然他就是一個高級研究員， 是 就是劉兆佳找他進去的，我所知就應該是他一直都是中聯辦栽培， 他是不是那時候都是高八度這樣說話的，是、 啊、沒有變過 真 的他不是因為去了這個政協開會才變高八度即係唔係變咗張敬軒咁樣高八度講嘢嘅，其實唔關事嘅。 佢真係咁嘅。 我平時我喺政府喺 office 撞到佢，我都好怕佢嘅，因為我即刻暈路走嘅。即係佢嗰種嘅熱情，嗰種嘅即係高八度嘅聲調，同埋嗰種浮誇嘅腔口文革。 西涼早晨咁啊！ 唔係即係，唉，即係有陣時我即係嗱，我唔中意同人應酬，我喺政府裏邊。但係咧，特別係怕呢啲咧，即係你覺得毛管動啊，其實。咁啊，佢嘅表現好多人以為佢喺政協先至係咁，其實佢係公開演講喺政府內部 present paper 都係咁嘅， 即係入骨入血嘅咯，根本就係 style 嚟嘅咯， 係啊，係個 style 嚟嘅。咁但係咧就好 professional 喺呢方面，即係一種文革腔口，香港嘅即係佢廣東話用廣東話都好流利啦，普通話好流利啦，然後又保留咗一種文革腔口，識得喺掌聲位停頓，等人鼓掌啊，同埋你睇佢 speech 咧，以一個扎擦鞋所謂應制嘅，即係應。我哋叫做應召，即係唔係應召女郎嘅召，即係應皇上嘅召書。 召書 而係寫嘅文章嚟講咧，嗰種黨八股咧模式咧係極致嚟嘅，我覺得係 掌握得好好嘅。 係啦，掌握得好好， 冇出其右啊！ 但係翻返何志平先，唔好講呢個另有私傳。咁啊嗱，何志平就奇怪啦，董建華就唔幫佢寫。你諗下啦，呢、這個基金會中華能源基金會啊嘛，嗰、那個嘅總幹事係阿盧長安喎、啊。因為感冒死了那個是盧長安，那個都是董建華的左右手來的、嗯、 一個就是推行問責制的時候首先提拔入去政府的一個他有知遇之恩對何志平、 嗯哦、 物色何志平的一個這樣的舊領導， 即是為你賣命， 用共產黨的講法叫老領導、啊、其實、啊、何志平的老領導就是董建華， 董建華、啊、 然後還派了他的左右手叫家臣盧長安入去、嗯、協助何志平去做這個中華能源基金會的執行工作，因為那些很多 email 是 CC 給盧長安的、嗯，同埋盧長安甚至直接去聯絡嗰啲嘅咩加迪奧啊，即係嗰幾個關鍵人物嘅。其實好可惜，盧長安就過咗身，突然間。好啦，呢、這個何董建華，你見到佢撲街在嘅地方咩咧？劃清界線。所以啊， 影都未見過。 胡惠忠喺封請願信裏邊咧，佢都冇開董建華名，但係人都知 道。大劇係啦， 佢其實就係小品呢個董建華啦，就係話有啲人因為已經是啊何志平咧冇利用價值。是吗？ 搞套死走狗烹。 咁呢就亦都唔愿意帮佢写呢个。喂，如果你讲到嗰啲左部咪讲到啊老董喺共和党同阿老布殊小布殊有相当深厚嘅人物关系，甚至讲到第一次习近平访华 有 冇带阿董去呢，都係要靠阿董做盲公竹㗎喎大佬。如果董建华喺美国朝野里面咁大影响力，董建华基金会又捐咁多钱去嗰啲智库同埋嗰啲咩 John Hopkins 啊嗰啲。美國的大學這麼多親華的輿論都是由董建華基金會去栽培的、 嗯、 喂大哥你一隻手指舉手之勞而已，真是撲街到這樣。 喂他們會不會像北韓那些嘛，適當的時候你就、啊、要自我犧牲、啊、一出事就不要認我們，會不會是這樣呢？這樣 其實只是反映到一件事，如果何志平真的是民間外交董建華是沒有所謂幫他寫這個信、 嗯、 正正何志平的不是民間外交、 哦， 所以要將所有手指 毛清界線， 因為他是國家領導人嘛，係嘛？所以咪要將所有手指毛抹曬佢咯。因為一路到而家，中國的國務院發言人都話我對事情冇掌握啊。 嗯， 記者一問親何志平案，佢哋都話我哋唔掌握呢個事情，冇回應。係，我諗下一步就係 Patrick Ho 係邊個啊？即可能會問噶啦，就誰是何志平？就會咁問噶啦，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就話。整個這樣的動作呢，不肯幫他寫這件事呢，正正反映到呢就是那個、關鍵是什麼呢？何志平根本就不是民間外交、 嗯、 所以你看到鏗槍集在、這個、星期一 上下兩集，真是厲害， 他訪問過我， 重組案情， 重組案情講到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其實不是加迪奧、 嗯、 而是反而是這個聯大的主席這個塞爾維亞的外長、 嗯、 而所有何志平拉入的事呢，就跟住咧就會到習近平去嗰個國家訪問嘅。 哦， 你明唔明啊？ 鋪好曬。 所以咧就係佢係事先做一啲即係所謂唔方便出面做嘅嘢，就交俾佢做。咁冇辦法㗎啦，呢個世界就係到國家要你犧牲嗰陣時，阿七係嘛？ 應該好過北韓間諜㗎啦，啲牙裏邊有啲毒藥，你出檔嘅時候就咬爛，咬爛咗隻大牙啊嘛！ 我日喺聯邦監獄 毒自殺 屙屎嗰陣時，打開個廁所板就會見到嗰個 mon 出嚟，阿司令 唔係喎，佢話。胡惠忠幫佢寫求情信，話佢好人嘅喎，喺獄中裏面有教嗰啲西人嗰啲囚犯，又話唔知道教數學啊，教中文啊， 感激佢好多囚犯幫佢寫呢、這個 文啊。有人跌咗個眼鏡落去個刺塔裏面，又揾隻手去攞。 我覺得其實如果寫求情信要 dramatic 一啲咧，就你不如講埋我啱啱屙完屎就跌咗個眼鏡落去。咁啊，何志平二話不說擁開我，一隻手插落去。嗰、那個馬桶裏面，然後幫我摷翻個眼鏡出嚟，仲要咧用攞件衫抹咗啲屎佢。坦白講，呢啲故仔喺法庭係冇用嘅、 嗯。 包括胡惠忠話佢要出嚟做嘢，呢、這個亦都好難令人說服。 住千萬嘅豪宅，仲要揾工，為大佬真係 要揾工，好心。 大半細屋已經唔優做啦。 我成日都話華為好，何志平好，揾間好啲嘅美國公關公司去做呢啲咁。 喂，我唔明點解胡惠忠寫個求情信要寫中文嘅？是不是代表是不是没有人 support 他背后旁边是没有人支援、啊、如果不是你是不是应该译、啊、了做英文摆上去这样是 正路 是不是应该这样、啊、 是就应该写英文的我觉得。 是咯。 而就算你不懂英文也好找一些好英文文笔不要写那些华为那些公开信。 还要手写又不是电脑打字。 英文 是啊。就找一个求其香港找一个做过英文报纸的就千万不要找谭慧仪。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是不难的，但你看到整件事真的很奇怪。如果你老婆求情、 嗯、 是不是向美国联邦法院求情，是不是那个求情信里面你问我，我法官看到我一点都不感动、 嗯嗯、 大佬你这么有钱 是不是 係咪？你仲話而家要出嚟做嘢，呢、這個又好難明嘅令人。好啦，你佢其實好多嘢佢唔敢掂，其實點解咧？最重要佢唔敢講呢、這個呢件事本身，其實佢係無辜。如果佢無辜嘅原因只有一樣嘢，就係、是、佢受人所托，佢、只不過執行嘅人。係 啦， 係嘛？ 夠膽應該就咁講， 命都冇我諗，命都冇，我諗都以後唔使出嚟添啦。嗰、那個跌眼鏡嗰、那個，我諗就喺獄中攞個眼鏡被插死佢添啊！我諗。瘦了很多啊！見到佢， 魏忠又寫翻以前話，去到2002年啊、2001年嗰陣時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嗰啲任內嗰啲政績，又唔係真確喎，或者唔係準確喎，咁樣係嗰啲其實對佢求情 啲嘢啦， 對求唔係對求情冇乜用啊，係你明唔明啊？係 佢話見到個咩話啊？我唔記得咗啦。佢嗰啲 case 係即係等於阿梁振英成日見到五歲細路一樣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大家香港人真的要看清楚，我記得港台訪問我的時候，我說有些事我們香港人是不適合做的，其實、你不要以為這個世界是我們想象中那麼簡單、有很多事你今天做的事，當你覺得是為國家的時候，國家一撇了的時候，你就是一個棄卒、其實就是一個棄卒，是吧？就算你想回來，人家都不想你回來，人家不想你回來，我怎知道你會爆什麼東西出去？葉簡明就是他老闆已經、即是被拘留了、現在都不知道去了哪裡，華信能源的葉簡明。好了，現在剩下他，而你看到一路以來在美國幫他奔走、由起初幫他做寫品格證人的，全部都是他的小學同學、 真是 適 於微 時 成長的過程的好朋友，是反而是 是真的很可悲、我覺得是 幫他平步青雲，幫他坐進 去街 上，就算 你董建華出面、你找個共和黨的 Senator 幫他寫得不行、是不是？是 啊， 既然你不想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身份沾污自己的手、是不是？何志平已經是一個暴露了的出來的一個這樣的滲透的人物了，你不想弄污了的手，那你就利用你董建華的人物關係 拉下線， 喂，你找基辛格就行了，如果這麼厲害，是不是？你找基辛格做他品格證人，是不是好過現在這堆監獄裡面伸手落屎坑找個眼鏡這些故事呢？我覺得 148封求情信，不知道什麼人來的， 但是沒有一封有說服力，如果有的傳媒已經拿出來了，是不是？那麼多那些叫做、這個 Panda Hugger 在美國那些的、這樣幫共產黨賺食的稅客、華府裡面隨便找一件親華的共和黨議員出來用什麼而已、是不是、找個似模似樣的學者來，是不是？你當初你見到擔保佢嗰啲都好笑嘅，其實即係同阿孟晚舟一樣嘅。孟晚舟揾出嚟咧，就係嗰啲佢個仔喺美國讀書嗰啲校長啊。係， 真係慘真 係。係啊，即係話證明就係咧，共產黨一劃嗰條線咧，即係佢要冇手指毛咧， 佢連附近嗰人，即係本來 做得好徹底， 全部都要 做得好徹底啊。係，即係呢個同阿司令要去殺咗阿周星馳喺《國產007》裏邊係一樣嘅，其實。即係佢要切割嗰下係好徹底嘅，其實咁咧就你問我對何志平案，當然大家會食花生啦。但係個悲劇在於咩咧？我覺得就係當我哋以為自己為國家做緊嘢嗰陣時咧，但係當個政策一變、國際環境一變嗰陣時咧，到你成為棄卒嗰陣時，係絕對戰狼裏邊嗰個故事係唔會發生嘅。 衰緣必絕， 只要有個護照就可以帶你翻嚟。是不會發生的， 這只是在戲裡面會出現的橋段。 還有這個華裔科學家張守成嗎？ 是， 是嗎？到現在死了沒有事的了， 更恐怖，是， 是啊，怎麼死沒人知道，沒有事，千人計劃是什麼，是嗎？究竟是不是滲透美國科學界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到現在完了。那你如果你是張守成的家人，你會覺得即跟以前金毛台間諜案一樣，是嗎？在獄中拿個膠袋粒自己自殺、死了。咁我希望何志平就算係判刑都好啦，希望佢即係獄中捱得過啦，我覺得 度過餘生啊。 即係我又唔會幸災樂禍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即係覺得佢唔好出翻嚟啦咁。因為始終喺外地服刑咧，唔係咁容易嘅，真係。 嚇、啊！但係起碼唔會被自殺喎，真係可能唔係最壞最壞嘅情況喎。 好難講，我覺得。但係你問我始作俑者，如果呢件事呢、這個案件要追究一樣，即係其實不在於何志平。你问我是其实是董建华，你问我整件案里面最扑街的一个左右手卢长安死了、其中一个陷入就是何志平。 卢长安是不是战死的？现在想起 我不知道，因为他的壮年其实都 是恐怖， 因为六十多岁头而已， 很年轻而已， 就突然间暴毙，然后 董建華繼續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在香港指指點點， 嗯嗯， 東大嶼山填海計劃就是了，還是做利益輸送的事，然後中共給了400多億買在他東方海外，嗯，你想想這個人所做的事，任何一件事是為香港還是為他自己，大家很清楚，你看到他怎樣對何志平也很清楚，嗯，這個是不是一個老好人那麼簡單，絕對不是， 不是以前那種說法，以為香港好， 啊， 國家好， 大家還說廢董廢董， 人啊，記住啊， 他老懵懂，我告訴你，這個人你看到在何志平案裡面所表現出來的事，絕對不是，他應該是食神裡面的唐牛，谷德超的角色來的， 深謀遠慮，啊，其實是 表面上是一個老好人， 老好人都是一個包裝來的， 假的，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一個包裝來的， 嗯嗯， 今天回來其實我們的主題就不 是這個頭盤的，但是就這個美式咖喱飯開頭就總會有炸薯條，啊，有那些一大杯可樂，啊，或者那些 cinnamon roll，啊，那些東西的，吃完之後就滯滯的開始，因為今天首先講的就是維穩費，就是呢，因為呢呂炳權呢就根據大陸國務院公布的資料， 好犀利啊，抽絲剝 繭，抽絲剝繭，這個其實大 finding 來的，但很多香港的傳媒沒有 follow， 所以我們就特地要拿來講， 嗯， 就是原來廣東的維穩費呢是全國最高的 1066億， 是啦，就 是2016年啫，去到呢2017年咧就1214億，遠遠咧就高過江蘇嘅717啦，新疆嘅576億，山東嘅566億，浙江嘅548億，同埋四川嘅471億。 嗱，你問我幾個地方最敏感嘅，第一個一定係全國首都北京， 係， 因為嗰個就係人嘅心臟啊嘛。是吗？你心脏最容易出现叛变的嘛， 嗯， 即是如果一打中个心脏就死得的嘛。 諗住擒贼先擒王，要搞都搞嗰度啊。 嗰啲咩令计划集团啊，周永康集团啊，或者咩北京卫戍部队戒严啊，趁机想政变啊，都系北京发生的嘛。咁应该维稳费冇理由高得过北京 喎，啊。原来唔系㗎喎。 是啊， 原来相对地是排第七的啫，只是 原来北京的维稳费远远低于广东。好了，你说喂，北京都是一个市啫，咁样广东成个省，哦，咁冇理由低得个高得个新疆啦。 系啦，新疆哇，摆咗几多钱去起几多嘅一个嗰啲再教育营啊？ 嗰啲集中营，大佬嘢嘢都成可以成个成十几个球场、廿几个球场咁大。 二次世界大战嗰阵时嘅 集中营嘅规模嚟噶， 系啊， 仲有长期派住喺新疆嘅，我见过噶乌鲁木齐，我一次去。嗰啲 RoboCop 咁嘅真係 五步一哨十步一 崗，唔係啊！佢哋唔係嗰啲武警啊， 哦， 唔係普通制服嚟噶，成個機械人咁，你知唔知啊？ 即係好重裝備 啊！係啦，即係話全部有曬護甲啊、護鏡啊、護臂啊，全部有曬噶，係嗰啲即係好似呢個 RoboCop 咁嘅真係，唔係我哋平時喺廣東見到嗰啲衫肥曬出嚟嗰啲武警啊， 淨係拎把槍嘅咋，以為係 啊？唔係啊，輕機噶， 輕機哇， 唔係揸短槍噶，咁你諗下啦。竟然廣東的維穩費是超越呢個新疆，西藏啊唔上榜添，其實幾荒誕嘅，我覺得係咪先？ 嗱，呢個好重要嘅發現嚟噶，而呢個情況咧，原來咧係早到喺2012年已經係咁樣嘅。喺2012年嗰陣時咧，廣東都已經係高過新疆同埋高過北京嘅。新疆咧，2012年嗰陣時咧係177億，就大幅去到即係而家啦，3倍幾就啊2017年嘅576億。嗱，但係你睇翻咧，廣東係從來都係高嘅，呢七個裏邊咧一路都係咁高，由當年嘅600幾億去到而家 double 咗。 好啦，點解會咁高咧？我覺得因為香港嘅國寶開支就係篤咗落去廣東嗰條數嗰度。 嗯， 即係話咧，呢啲維穩費其實係包括埋。澳門其實很少嘅啫，我覺得，因為澳門已經是即係囊中物， 地方又小， 係啦， 嗰度聽話人口又少，等同於一個沙田馬鞍山咁嘅人口。 咁你就終於明白呢個港獨係一門咩生意啊？你問我，阿陳浩峰啊不能死啊，陳浩天， 陳浩天 唔係陳浩峰，陳浩天唔著陳浩峰，陳浩天啊不能死啊！其實點解呢？因為港獨點解每到佢低潮又會再捧翻出嚟咧？你諗下啦，如果佢嗰個廣東省嘅維穩費，如果冇香港嘅話，冇可能高得過北京同江蘇同埋新疆。 係， 正既然包埋香港落去嘅話，咁你嗰啲周庸啊、屈永賢啊，一大扎 仲有文匯大工啊等等嗰啲開支，如果計曬落去嘅話就合理嘅喎。 嗱、啊，要記住啊，係一年裏邊咧，而家講緊一年裏邊1200億啊，大佬貴過一條高鐵，貴過沙中線，你睇、啊、你點去使啊？即係你換個嗱1200，即係每個月幾多啊？ 1200， 即係每個月100億啊，大佬。是100億啊！你想想你怎樣使 100億， 即是你再除每日3億，每日用3億， 怎用 怎用啊？喂，大佬，你看要幾多人做幾多嘢，每日用3億，每日3億再除一下24小時，諗下，即係 我純粹同情佢，幫佢諗下嗰啲細項點樣去 claim 數。 係， 咁你頭先我講過啦，嗰啲咩周融啊嗰啲啦，嗰扎咁嘅香港傳即係假香港傳媒啦。 係啊，而家嗰啲新媒體啦，咩咩咩 撐新聞啊、 撐新聞啊、點新聞啊咁嗰啲啦，係咩港人港地啊嗰啲啦。 大扎啦，好啦， 十幾二十個嘅而家走咗出嚟係。 咁仲有選舉咧？ 嗯哼， 又嚟咯，區議會選舉。 係啊， 我諗每一劑區議會選舉今年2019點解要追加咧？我估就同區議會選舉有關嘅噃、 啊。對上一兩屆，我已經聽過個別一個小區佢哋可以投放1000萬。用1000萬 嗰張 blank check 嚟嘅，真係。 咁你諗下啦，而家再咁樣加法係， 你諗下啦，喂，你我哋目測見到啫，陳海欣競選嗰陣時，嗰啲、深圳大媽嚟助選， 咩賓怡之星嗰個賣嗰個廣告啦， 賣嗰啲廣告幾十萬嘅咯喎，已經係。咁你仲有咧？嗰、那個大媽深圳大媽實收就可能五嚿，咁但你中間人篤嗰條數可能係1000， 係可能係4-5手噶啦，經過 公投係1000， 係啊， 咁你諗下啦，霞姨收1000嘅話，霞姨對上判落去俾霞姨嗰個田雞，可能就我唔係講緊真嗰個田雞啊，我舉例啫，咁啊田雞可能就一個人頭收2000， 係， 咁啊田雞嘅上線，你諗下幾耐先至篤到去廣東省嘅國寶啊？ 係啊， 係咪先？咁你諗下呢個維穩嘅大餅，香港唔獨立，香港唔搞港獨，點算啊？你問我、一裁撤嗰啲維穩費嘅話， 你睇下前一排又講話呢個中聯辦要買樓啦，買一數數20個、50個， 連租約數添喎。 大佬，你睇下啲錢喺邊度嚟啊？係 同埋免税喎、 啊，係啊， 連租約數我都唔明，連租約數 買咗住埋人入去生活費，你睇下幾多嗰啲 嗱，所以我就話咧，即係國家的強國的繁榮啊，得力於維穩嘅真係，係令到好多人咧充分就業，特別係咧原本冇嘢做嗰啲人咧。啊，李克強就話啊，我哋今年咧就要即係派多啲嘅即係補助啲弱勢社群。我心諗，大家只要諗下減咗一條數，就係、是、每一個中國人供養共產黨嗰條數，黨員啊嗰啲開支啊200幾億啊2000幾億， 2000幾億 嗰條數係。即係話佢哋飲飲食食啊，嗰啲咁嘅嘢啊，公幹啊，開會啊，加埋一啲維穩費，維穩費多過軍費， 多過軍費啊，多過軍費20%啊！ 其實呢個好充分説明， 同埋仲係話而家有個趨勢，呂炳權佢嘅研究咧就係、是、有多已經逐步隱藏啊，而家交出嚟嗰盤數唔能夠充分地反映真實， 肯定 係 啦，因為太誇張啦。太誇張了嘛！ 你揾下世界各地有邊個地方，有邊個國家佢嗰個維穩費係高過軍費嘅咧？ 證明咩呢？對共產黨嚟講，真正嘅敵人係自己國民， 是 絕對不是日本人。 外國就係產業， 不是呢個美國佬， 係 係自己敵人，所以先至用咁多錢去控制自己國民。因為國民做起反上嚟咧，就係、是、嗰個對佢嘅打擊可能仲大過日本仔侵佔呢個釣魚台。 係啊，所以我相信話而家話大陸嗰啲嘅教材，連陳勝唔講嘅古仔都唔講得。我諗就係呢維穩費收維穩費嘅人度出嚟嘅屎橋咯。 好簡單啫！你嗰啲香港改教科書，喂大佬嗰啲三聯商務年年蝕錢，點解可以喺香港嗰啲咁嘅新鴻基商場、五星級商場、APM 嗰度開？ 開到周圍都 係 成行城市，你好難先揾到其他嘅書店。 點樣蝕啊？係咪先？係 啊， 係嘛？而家又逼埋呢個中華，又逼埋機場書店，而家商務啊入埋大學書店，全線咁樣去包圍曬香港，壟斷曬成個發行同零售。咁咪維穩費咯， 就係用民高民資去做呢個經濟侵略，跟住咧就買你嘅政治忠誠。 佢越蝕得多，使你嘅腦大。嗱，呢個就係中國式嘅維穩經濟嚟嘅。你用唔曬嗰啲錢咧，上一年用唔曬咧，下一年咧就個 budget 就會收縮噶啦。所以佢一定要揾方法用曬佢嘅。而用曬佢嘅話，即係香港一個彈丸之地，其實都唔容易嘅，真係。你諗下嗱。佢控制曬 TVB 啦、南華早報啦、信報啦，係嘛？明報啦，跟住01啦，跟住就呢、這個 好似話阿葉劉話要取消埋香港電台新聞部添啦，係啦， 播古典音樂， 係啦，播古典音樂咁樣。好啦，跟住就到呢個嘅網媒啦，佢一大扎佢自己嘅網媒啦。咁然後跟住到地區嘅鄉親組織啦，嗰啲眾票組織啦，嗰啲喺功能組別裏邊嘅眾票組織，佢要維持嘅喎，佢要搞活動嘅喎， 大量活動啊，係 啊，嗰啲嘅書法班、曲藝社、舞蹈班，嗰啲大媽舞蹈班，平時。我想一個區議會議席啊，一年的 budget 我想過千萬， 係 一個區議會議席你計啦，四百幾個係嘛？全港 哇，咪就係四億幾啦，呢度就已經去咗。 你計啦，係咯， 係啊， 我唔係喎，未到唔係計選舉喎，我講 哦，平時啊係， 平時 啊係啊，記住啊。好多嗰啲咩鄉親會啊，乜乜關注咩咩咩聯會啊咁嗰啲，係要有幹事噶。專職的人去做的， 你記不記得 搞活動啊？無論你嗰太極班啊、排排舞班，係要有人搞，你先可以去報名參加的係。 仲有部分在我哋下面留緊言嗰啲五毫咧， 係啊，而家你以為我頭先講， 你以為一個 post 五毫啊？ 係啊， 冇呢回事嘅啦。 喺網上面，而家我哋接觸到嘅所有嘅資訊啊，其實都有機會就係呢啲維穩費嘅注腳嚟㗎，係。 都唔使諗啊！哈佛做咗個研究，五毫係咩呢？其實大部分係公務員。公務員即係話咧，係政府聘用佢哋去做五號打手嘅，一邊就翻工，一邊就上網喺度做五號嘅。 但係佢一邊翻工，即係另外一啲嘅，另外一啲嘅行政工作，跟住就做埋五號， 跟住做埋五號嘅。咁另外就係咩咧？係高等院校裏邊嘅學生。 嗯， 咁你諗下呢？ 職業學生。 咁你連城寨咁細粒嘅傳媒都要監控嘅話，咁你可想而知，又係一個大產業。 周圍都有監控， 有大產業嚟嘅，又係一個。咁你淨係。用在城寨的維穩費，我想他們都不想我們執的，我想不如間不中捐一些給我們是不是嗱，你聽緊那些維穩辦的人聽住了，如果你還是這樣的話我就不做了我不做的話你們起碼刪了十個位 影響你們份工 影響你們份工是不是那你就不要搞我們那麼多了，起碼不要弄到我們的網絡即是經常幫不到 香港有一定的言論自由是令到你們份工是得以受到保障 可能真係嘅喎， 係啊， 呢個可能佢哋嘅戰略目標，等於警察就唔會話全面要封殺、消滅黑社會嘅嘛。 嗯 嗯，嗱，你問警務處長啦，你問保安局長啦，警隊有冇一個政策叫做消滅黑社會？係冇。 佢只係將佢控制到一個可以控制嘅範圍裏邊，嚇，繼續係有地下秩序嘅咁樣。 係啦， 嚇， 因為你鏟咗個地下秩序嘅話，就亂嘅啦嘛。 嗯， 而家維穩都係咁啫嘛。他就將你控制住個範圍裏面，譬如泛民咁樣喺議會，你就做個花樽，你就有舉手舉親都輸咁樣，我又唔需要消滅你。咁但係你控制住咁嘅狀態，你又要圍有大棚人喺度嘅喎，你話消滅佢反而容易喎，係咪？你但係你又唔消滅佢嘛，但係你又要控制佢影響力喎，咁佢會掙扎噶嘛？係 啊， 係啦，咁咧所以就要請一大班嗰啲五號啊、打手啊、靈友師啊呢啲咁樣啦。咁你諗下，靈友師去政協講一講嘢。雖然台灣罰了他50萬台幣，因為他好像是仲係台灣籍嘅。 係啊，台灣籍。他有冇美國綠卡或者佢又話 假嘅？佢話假新聞嘅係。綠卡就冇佢話。但係台灣籍佢冇否認，即係真係台灣 passport。好啦，咁啊犯咗呢個台灣嘅即係唔可以出任大陸黨政軍公務嘅呢個咁嘅規定，即係兩岸關係法裏邊嘅規定。咁啊罰咗50萬，但係我話你去嗰度代翻大把啦，喺大陸。五十萬台幣即係幾多錢啫？十零萬港紙啫。 直情上位添啦！今次咁樣嘅發言係， 咪咯？咁啊， 對佢嚟講係， 對佢嚟講嗰個政協演出佢都收唔少啦，係嘛？ 外國職業嘅一個，我諗係即係最輝煌嘅時候嚟㗎啦。對呢啲 人生高峰啊，大佬，五 廿 幾歲嘅女孩，係咪先 ？highlight 嚟㗎啦！ 嗰個人生高峰啊，勁過呢個北韓嘅李宗基啊！我覺得即係嗰個大媽啊，報新聞嗰個大媽，中中中嗰個大媽。咁所以我就話咧，嗱呢個維穩費咧。這個大餅呢那些五號聽住了真的你不要玩得我們太慘也不可以將香港玩得太過分如果不是的話呢那些維穩費調去新疆那怎麼辦 調去新疆 是不是如果我是港區政協我就會提倡不如將維穩費撥去新疆了既然新疆現在這麼不穩定是不是那麼多極端主義思想要清除所以我說呢很多時候大家說外國是乜嘢？其實是一門生意嚟， 大生意啊！ 係一門大生意，成千億嘅大生意。你諗下，一個國家裏邊有冇可能喺某一個 item 嘅開支係大到咁嘅地步？究竟做乜嘢冇人知道？有冇問責唔需要？係咪先？好簡單啫嘛！呢啲維穩辦做唔到嘢，佢就會賴咩啊？外國勢力咯。 係咯。 所以點解永遠都係亡我之心不死？ 即美國佬吃不少死貓嘅， 從係去到最尾都是呢個嘅廉價嘅民族主義。 係啊，跟住就話勾結外國勢力咯。咁點樣對付勾結外國勢力啊？我哋要加重喺香港傳媒嘅工作。咁點做啊？我哋搞多幾份網上報紙， 多啲嘅維穩費就係必然㗎啦。係 啊，咁搞多幾份網上報紙咁點啊？咁磅水咯。 中和佢 係。係啊，咁嗰啲作者作家點嚟啊？寫編稿點嚟啊？要俾稿費㗎嘛？係嘛？所以其實乜嘢你拆開掌尾咧？其實乜嘢都係假。只有一個字係錢字。係啊，嗰啲所謂左派名嘴名筆啊，嗰啲全部最終。冇錢我諗即刻撇啦！我諗真係大陸冇嘢多啊，咪冇即係乜嘢都冇，淨係得錢啫嘛。咁所以呢個呂秉權今次嘅 finding 咧，其實我哋應該揾一啲咧係有黨員資格嘅人向中紀委投訴， 講一講點解咁樣咁唔平衡嘅？ 唔係啊，要問責啊。 係啊， 當然去中紀委投訴就係即係要具名啦，同埋係好似係共產黨員嘅，或者呢個嘅公檢法嘅部門究竟？你看到的其實他曾經進駐過中聯辦調查的、結果澳門中聯辦主任就無端端抑鬱症自殺了 是吧進駐過國台辦調查的有副主任落馬的 他有罪名誇大了香港的政治風險是去騙取維穩費又或者是不合理不合比例的維穩費 因為你這個其實是一個即是我們叫做 你不要講得那麼複雜你當是公關費 公關費 公關費怎麼來呢我告訴你香港的公關界怎麼運作呢就是那些賺很多錢的、就是、公關奇才就是捉賊賊喊捉賊 整個危機給你 是的 跟著呢你要給錢我做你的顧問教你怎樣去 教你怎樣去撫 平 那個 我創造出來的危機 是的其實他是背後找橫手去創造的危機出來明明你就我哋叫做口黑學裏面嘅補煲法，點解咧？就係、是、譬如你攞個煲去，我攞俾阿范師傅去整，係啦。其實我呢度一條裂痕嘅啫，其實 係坑到嘢先。 跟住阿范師傅話：你望下嗰邊，咁我一望嗰陣時候，佢就一嘢坑我 去。哇！你睇下呢條裂痕， 你以為咁少啊？係一路由底裂到上嚟噶，咁啦，你放低啦，擺兩日啦，我開夜工幫你補起補好佢啦。結果補完之後咧。我仲不單止係冇覺得自己老襯，我仲要感激阿范師傅，係幫我開夜班趕工，幫我補好個煲。咁啊，等人哋嚟飲嗰陣時咧，我就有個煲嚟咧去煲飯，咪就係咁咯。所以香港都係咁嘅，呢個一啲都唔奇怪，唔係話大陸人特別衰格，維穩辦嘅人特別賤格，其實都唔係，呢個係人性嚟。因為政治呢家嘢咧，我話俾你聽啊，佢你好似好簡單，又好似好複雜。大家就好似咩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嗱，譬如我舉例，勾結外國勢力， 好似風水 係啦，勾結外國勢力呢個問題。 玄學啊，應該係話。 點解夏千福講到咁犀利呢其實夏千福我書展年年佢都嚟我哋攤位嘅，我同佢傾過幾次。其實夏千福都拗曬頭自己都拗曬頭。佢話點解即係喺左派嘅傳媒，好似個 Phantom 咁啊，即係駐港領事啊，美國駐港領事。咁啊，原因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如果我不夸大对手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捐很多钱给民主党、甚至呢就资助范国威去美国访问、然后呢就 搞工作坊 在后面呢就收买这个新民主同盟如果不怎么会抗战得那么快跟着就教协讲过了其实左报 CIA 嘛跟着黄之锋受 CIA 训练嘛跟着这个 Robert Jung 那种的反跟踪方法很明显受过海军陆战队、海軍陸戰隊是黃之鋒是 CIA 是 Robert Jung 鍾廷耀 你真的誇大跟著黃之鋒的身上 我不是 開玩笑 大家上網找一下 高度我就信他們要不高的嘛 大家上網找一下我不是污蔑他們的是真的好了為什麼要做到這麼誇呢我覺得很簡單你不說到對手好像是即是說準備這個在內部控制香港、香港已經陷入一個極之危機了、陳浩天後面 FCC 馬海後面全部都是美國領事 連成了一線的了已經 而美國領事就勾結什麼呢疆獨、藏獨、蒙獨、台獨、哇大佬五獨合一然後呢就在台北那些垃圾研討會呢就說背後一定是綠營然後呢綠營再派人滲透香港喂大佬你講到這麼大如果你是拿著個 budget 的人你敢不敢說 no 呢即是等於 予取予攜啦你要多少 等於看上腦或者是那些解簽佬啦， 寫俾你， 系啦，等你解簽佬啦，你信唔信先？嗱，呢、這個朱蓮咧， 阿范生， 你呢个印堂发黑。豬年咧，你就一定唔好運噶啦。 面色唔係太理想。 你只有一個方法，就係、是、你要將啲銀紙攞去燒。 嗯， 嗱嗰陣時有條橋啊嘛，陳振聰。 唔係會問下你先？ 唔係、啊、陳振聰啊。 哦，嗰啲咩咩誒？ 燒嗰陣時有一個市政區域市政局議員梁錦豪 掘咩啊？ 唔係種生機， 未 到種生機， 未到種。 當時陳振聰未埋到小甜甜之前，就埋到一個區域市政局議員梁錦豪。 係。 梁錦豪就因為唔知咩原因偽造學歷定唔知乜春嘢嘅就坐監， 係 咁啊！陳振中就俾條橋佢，就係、是、燒一千蚊， 燒錢， 燒一千蚊。梁錦豪嘅肉赤， 佢點啊？燒咗仲係擋災咁樣 嚟，擋災係化解化殺。好啦，梁錦豪就好似燒咗一百蚊，燒一百蚊錢，嗱好肉赤嘅、啊、大佬啊，一張一張咁樣燒， 十分一試下先 咁。咁啊，陳振中實贏噶嘛？哇！我叫你燒一千蚊，你燒一百蚊，咁咪冇用 咯、啊，你唔尊重神明。 好啦，等完好簡單解簽，我同你講，喂，你抽到下簽，你今年如果你要過到呢關嘅話咧，你就要作福啦。作福點啊？起碼都要簽五千蚊香油啦。 我幫你祈福。 咁啊，阿范國威喺度隻眼喺度碌嚟碌去，喺度諗緊嗰陣時候，咦、立法會又開唔到數喎，簽香油咁點算咧？咁要自己銀袋喎、啊，咁啊。好啦，那個睇相佬就或者個解簽佬就咁講啦，呢啲嘢隨心嘅啫，係嘛？但是寧可信其有，多信其無、 啊。幫你擋殺、啊，你要諗清楚、啊。 即是當人哋講到下千幅咁巴閉嗰時候、如果你揸住嗰個維穩辦嗰啲開支，你係攣住就係話，喂，冇可能啩？海軍陸戰隊教啊，黃之峰，然後 CIA 教啊，鍾庭耀揸車唔係啊嘛。好啦，如果發生五十萬人上街。因為試過嘛，香港 點樣承擔得起？ 佢試過一鑊之後，佢就好驚啦。咁話俾你聽嘅喎，係咪先？到時你人頭落地嘅喎，所以我就話一定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嗰啲維穩開支就會咧， 叭叭聲 開閘 啊！終於明咩叫北水南調嘅就係呢啲維穩費嘅南調。 所以我就話咧，坦白講啊，冇2003年嘅七一遊行，冇2014年嘅雨傘運動，嗰啲愛國事業食屎啦，真係你唔係抽緊呢啲雨傘運動嘅水，你班友係咪先誇大其詞？然後將它變成一個國際大陰謀。你記唔記得當年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那些亞洲周刊啊，那些咪喺度講咯。 係啊， 呢個就後面有美國策動啊嘛，係嘛？你記唔記得跟住就話顏色革命啊嘛，香港、 啊、派幾多人嚟香港收風啊？係。 喂，大佬，我喺民主黨做緊嘢嗰個年代已經不停有呢啲人嚟收風，啊、跟住就到呢個2003年之後仲多。啊、我估成個中環都係嚟收緊風，嗰啲人嗰啲開支咧。 我嗰陣時候收到啲最離奇、最神奇、最古怪嗰啲嘅邀請，咪就係嗰陣時咯，係。 咪係咯，哎，又再講翻轉頭啦。當年林子健咪將呢啲嘢成為蒙陷黨裏邊嗰啲人分裂嘅，其實一個證據咯。不過唔好再講啦，呢啲嘢已經過去。基本上就是落翼於途咁收風，咁咧呢啲就係咩咧？我覺得兩個系統、 嗯， 一個系統直接北京嘅國家安全局， 嗯、 第二個系統廣東省。 廣東省， 廣東省，廣東省將港澳嘅維穩入咗去廣東省嗰度。嗱、 嗯， 廣東省呢個問題咧係要處理嘅，我覺得，因為佢哋做嘢甚至冇北京咁規範添，冇咁規範添，即係話好多古靈精怪嗰啲嘢，究竟係上邊中央落指令做啊，定係省？習近平其中一個改革是什麼呢？是將國家安全局全部收歸中央、 嗯、直接下旨。 如果是這樣的話，而那個維穩開支是仍然這麼大的話， 就出事的，我覺得 會出問題的，其實因為他要製造敵人的嘛， 是、啊、 不是代表港澳辦、啊、張曉明要製造敵人、啊、或者再高一級，或者去到這個習帝要製造敵人，是低一 點的那些， 是他們這班人，如果他不用洗頭艇，不用強力部門，不用這些東西的時候，那怎麼 justify 他們坐在這裡呢？所以不用想到那麼複雜的。 嗯嗯， 其實第一，香港永遠都是勾結外國勢力，這個就是維穩事業的第一步、嗯、沒有了外國勢力，維穩事業不能夠生存，永 遠不能夠人心回歸，那他們就有公開了。 是的，你試試美國領事就說、哎、既然你這麼憎我們顛覆香港，不如我們撤銷香港領事館了。我想即刻掹住你，叫你唔好走添啊！ 我谂佢哋好唔开心噶，见到阿梁天琦嗰啲坐监，可能系 佢哋会培养，即系鼓，即系一路咁捧起， 系啊， 一啲新嘅港独运动， 制造另外一啲嘅敌人， 未必系佢嘅人，我觉得嗰啲唔系一定系佢哋嘅鬼嚟嘅， 嗯， 可能系真心交嚟嘅，真系觉得香港独立系香港未来都好啦，但系佢政治上扶佢一把，即系话用环球时报啊。 人民日報咁樣去不斷去，即係你批評佢，即係捧起佢啦，係嘛？將佢變成一件事啦。咁佢咪變成一件事咯，真係。 點解有個學生代表去台灣嗰度開一啲研討會，可以派記者去跟蹤佢幾日？喺門口食支煙，邊個送本書俾佢？跟住又港獨、台獨勾結，跟住翻到嚟香港就係嗰啲官媒、大公民會做咗頭版。 Gary， 喂大佬，你睇下嗰個操作，呢個係咪有社會性？有冇故事性？ 你太天真了。嗰啲新聞唔係俾外人睇嘅，你知唔知啊？ 又咪就係出維穩費咯？你喂， 我哋就梗 係 笑片啦， 頭版新聞啊咁樣。 我哋就梗係笑片啦。但係當嗰啲新聞出口轉內銷翻去內地嗰陣時候，內地嘅維穩辦睇到話，點香港充滿住政治鬥爭嘅風浪嘅刀尖口啊！係嘛？今日眾志又衝入去政府總部啦，仲唔係尖鋭鬥爭嘅？ 仲唔係受呢個海軍陸戰隊嘅訓練嘅黃之峰傳授俾佢哋，所以而家連五個女仔都可以衝入去。係 啦，點可以衝入？ 所以個保安就要騎喺個女仔嘅頭上面整整一分鐘。 你記唔記得葉劉都問過呢個問題㗎？佔中嗰啲礦泉水點嚟？我就話好簡單啫，打電話叫維他2000多元一板，一個普通市民都做得到喎。跟住第二個問題 ，Telegram 點用？喂？Apple Store download 咯，唔使錢嘅。 終於知道，咦？咪有 Telegram？ 唔係啊，佢嗰啲證明呢個幕後有好大嘅外國勢力。嗱，點解呢啲咁嘅言論永遠都要你以為佢哋蠢？即係等於王國興咁樣，哇！你將嗰段卡通片變成係李小龍真片咁樣，呢個就係蠢。但係葉劉嗰啲絕對唔係蠢，佢哋係咩啊？係幫手 create 緊一個 phantom。呢個 phantom 係咩咧？是講到香港的反對派運動在國際有很多的秘密勢力支持，即除了台獨勢力蔡英文、深綠，跟住仲有藏獨達賴喇嘛，然後跟住就有呢個嘅疆獨東突厥運動，然後跟住仲有美國的咩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DA 捐款，跟住仲有呢個嘅 CIA 係啦，咁啊。整個故事很完整， 幾犀利！連黃之峰有部新的蘋果 iPhone 三大民主毒草肥佬禮，咁咪係咯？喂，咁你諗下，如果是一個咁樣的鬥爭形勢，呢條廣東省維穩費呢條數少啦，我覺得 要長開水喉先至可以支撐住個局面。 同埋我覺得下個月仲要加添啊？點解啊？因為講另外一個題目啦，就是美國。而家邀請美國嘅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咗呢個嘅郭榮亨、莫乃光同埋陳方安生過去，就香港關係發表達意見，即係嚟了啦！我哋講咗成年啦，即係嚟了啦，係從來冇提交呢個國香港關係法嘅報告之前，會請香港嘅議員過去表達佢哋嘅睇法，即係話。他會俾個 condition 今次，事先話俾你香港人聽，借陳方安生把口。咁我哋咁嘅強國，又要再一次面對香港事務國際化。咁係咪又要再加多啲維穩費咧？ 所以就不斷持續地增長， 係啊， 再創新高。 而家美國名正言順計喺呢個人權報告裏邊批評，用七個 chapter 去批評香港同中國香港聯手壓制香港民主人權啊嘛。好啦，而家仲要公開邀請反對派嘅頭面人物。過去喂，佢今次見嗰啲全部同郭榮亨上次唔同嘅喎， 係嘛？ 嗰、那個格規格係高好多， 高很多係。 第一，佢見到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即係而家計 Donald Trump 另外一個最大嘅 少數黨領袖啊， 制衡 Donald Trump 嘅人， 係啊， 眾議院議長， 係啊， 呢、這個。Nancy Pelosi， 記住啊，是美國政壇的第三把交椅、啊、 第三把交椅， 總統輕了就副總統， 副總統彭斯之後就到佢啦。 副總統又輕了的話咧，就眾議院的議長係去做總統 啦。好啦，呢、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不是國會啊，是總統辦公室下邊噶、 啊、 ，Administration 那邊嘅其實是、啊、所以我話呢次就又要使一筆維穩費啦。嗱、正路你不如請我，其實坦白。即係我起碼啲英文唔會好似華為嗰啲公開信咁樣。第一，第二，起碼我熟窿路啊，唔會話咧射到去咧，即係又要再委託一間公關公司，中間又過一陣， 做 一大輪，即係好似咁樣請個大媽嚟助選，隨時一個人頭開支係幾千蚊，實際上大媽收兩嚿水，係嘛？呢啲咁嘅嘢絕對我擔保唔會發生，親力親為，係嘛？嗱，你睇到啊，而家我一早講咗，關咗呢個林鄭月娥唔好出聲。在香港關係法不聽嘛、你看到個陳茂波 當日記者問佢佢點講啊 ？We can survive， 我仲記得。 冇事，我哋捱得過去。 我噏埋啲咁嘅廢話。當日喺個，因為佢每年咧，香港關係法係會要求香港嘅駐港領事向國務院嘅呢個東亞及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提交報告，又由佢再向呢個嘅 administration 同呢個 executive 同 parliament， 即係同眾國會同行政機關成立嘅一個委員會裏邊咧，就去討論呢一份報告。其實嗰個程序咧係好即係好嚴謹嘅。其實上一次就已經講緊引渡條例，啊、我都話呢啲真 係打開口牌 㗎啦，講奸嚟嘅真係林鄭月娥。上一次講。在個呢個委員會的報告書裏邊講到明，係一個澳門的黑客。我記得我哋節目講 有講過嚇， 一個澳門黑客去 hack 美國的一些公司，然後香港政府逮捕了他之後，禮手嗱佢同美國有引渡條例嘅，禮手將佢掟咗翻大陸。林鄭月娥在去年的報告書裏邊，美國政府公開了呢個 case， 當時林鄭月娥仲出嚟死頂，係咪話佢喺國內觸犯了呢個刑事條例？所以呢個是個別事件，不容說三道四。你咁 Q 串啊嘛？好啦，就喺呢個關頭，你居然搞一個咁樣嘅逃犯條例出嚟，今日仲置入去示威，呢、這個其實係啱嘅。點解啊？呢、這個唔係純粹為咗衝擊你鄭若驊咁簡單啊，而喺美國國會準備喐香港關係法嗰陣時候，你提交呢個逃犯條例，即係話叫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 即係唔放在眼內啊！將你美國 從來我都睇唔到點解個時機係會差到咁。 預警嗰啲咧係唔放在眼內。 究竟香港事務而家邊個人管？我真係覺得好成問題嘅。其實嗱，我唔係話企喺共產黨嗰邊，就算你要做啊，你都唔好喺呢個時間嗰度搞啦。你等個香港關係法嘅報告出咗之後， 個 timing 係好差。 咁你而家擺明就係叫喂大佬，美國商人會諗嘅喎，你隨時引導我哋翻去。你見到陶謹申的 case 啦， 係啊， 只不過民事糾紛，坐18年嘅大佬， 開頭係要無期徒刑添，再判 係一個黃恩浩蕩減刑18年， 民事翻到突然之間變咗刑事， 民事商業糾紛翻大陸變咗刑事， 同埋存在咗啊，原來發生咗啊，幾恐怖！ 係真事嚟㗎，有名有姓嘅 case 係姓郭㗎嘛，個商人 竟然揾到咁嘅 case 翻嚟係。 好啦，如果你係外商，咁啊即係呢個一國兩制玩 Q 完㗎咯喎，你話唔會嘅嗰46種條例裏邊，喂大佬。阿桂文海是因為交通意外啦，點會是因為銅鑼灣書店事件啫？係嘛？佢實會揾到一個刑事罪行，我釘你喎！喺個46項裏邊， 好多啊，闊到無論啊！ 李家超擘大眼講大話，嗰、那個諮詢根本係假諮詢。好啦，成件事 top down 係共產黨要做，我覺得佢唔係要捉嗰啲嘅支聯會啊，乜都唔係，佢係要捉嗰300個貪官。 即係早兩日係由大陸嘅官員口裏邊講出嚟嘅，係 不惜犧牲香港 利益調整啊！其實而家北京政府又或者大陸都係 而林鄭月娥係 唔係淨係重視或者唔係淨係強調呢個台灣嘅謀殺案啊？係 竟然喺呢個問已經唔係台灣嘅謀殺案，嗰個係根本上就係盧溝橋事變藉口嚟嘅啫。佢竟然喺呢個問題裏邊唔出聲，任得共產黨去做，仲幫共產黨去執行呢樣咁嘅嘢。呢個李家超亦都係一樣，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之所以跌入去一個咁樣嘅，而家唔係輪，即係唔係散啊！而家直情係崩潰嘅局面咧，一國兩制陷入咁嘅崩潰嘅局面咧。今屆政府咧係仲衰過梁振英，我覺得真係嘅，因為佢哋係諗方法，佢唔單止唔將個實情向北京反映，而係諗方法將共產黨嗰啲核指揮嗰啲政治嘅訴求咧，係將佢執行到底。你冇任何一個理由，如果我就算我是建制派也好，我都會出聲嘅喂，大佬你而家咁搞呢個引渡條例、逃犯條例嘅話，即係美國佬舊年已經講咗，你將嗰個黑客引渡咗翻大陸，因為佢大陸反刑事啊嘛，咁佢咪引渡咗佢翻去咯，咁就唔需要理美國嘅引渡條例，已經係賴咗嘢啦。好啦，今年再嚟，直情係要話咩？係要俾大陸容許大陸開咗一個大嘅漏洞，用佢嘅刑事罪行嘅標準嚟引渡香港，所以我就話咧。就算今年不取消都好，一定給一個很嚴厲的 condition 和 warning。如果不是不會召陳方安生的包過去，我覺得。即是告訴他們先。 不只是郭榮鏗和郭 榮鏗沒多久， 應該還有梁繼昌都會的。 因為郭榮鏗過了沒多久，我記得他過去之前我們還說不應該，應該即向北京反映，如果你還敢搞香港，香港就玩完。你看到他很囂張的。 跟住美國人權報告發表完之後，咪、又還拖咯。香港特區政府、 干預內政， 係啊， 同共產黨嘅講法一樣啊，係。 所以我話呢班咁嘅政棍咧，好多人話佢立法會議員政棍，政棍其實真係最適合用嘅咧，其實就係林鄭月娥及其下邊嘅問責官員、其實全部都係咩啊？係取悦共產黨。如果用理工嗰四個同學嘅講法，叫做收共產黨錢。屎忽乃共屎忽鬼，系咪最完整的講法？是完全罔顧香港的利益。在而家呢個咁樣嘅關頭裏邊咧，你去搞嗰個逃犯條例， 機會主義去到極致， 所以一定要全力反對，就算是議員好、民間社會好，我覺得，即係唔應該淨係由眾志去反對。我覺得，因為呢個逃犯條例一過咗嘅話咧，我覺得。乜嘢廿三條乜都唔使，我話俾你聽。 啊，民陣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就喺31號星期日嚟嘅，下晝3點鐘嚇，咁、就係有一個遊行嘅嚇，咁、就大家如果係關心呢一個嘅逃犯移交嘅條例修訂嘅話咧，大家務必走出嚟嚇，即、係用翻當年反對23條立法嗰種咁樣嘅動員能力咧，係去企出嚟嘅。 嗱、你問我喺咁嘅情況，如果佢一意孤行嘅話咧，我係支持美國取消香港關係法。既然呢個 Poison Pill 1992年食咗落去，我覺得香港人係好簡單嘅，嗰啲工商界嗰啲撲街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包括嗰啲田北俊、田北辰、鍾國斌呢啲自由黨呢啲人，包括香港嘅地產大媽撒，係咪？你李嘉誠仲喺海外投資，人哋當你大陸資本，乜都 ban Q 曬你，買乜都唔準，唔可以買，咪抵 Q 死啊！係咪？如果你哋唔出聲嘛， 係啊，石禮謙呢啲話對呢個有保留，唔該你。都認清楚而家擺喺前面嘅局面，要大大聲走出嚟講。 當年23條啊，李國寶都敢公開反對啦。當時嘅外商都敢公開反對啦。而家美國商會出咗聲，其他外商都唔敢出聲。好啦，你嗰啲商界嘅立法會議員咧，你嗰啲陳建波啊嗰啲咧，係嘛大口狗啊嗰啲咧，自己對住自己同事議員就牙斬斬喺度，係嘛成日就行使呢個主席嘅權力走去侮辱人。好啦，到你哋而家商界利益受損，你問我，我寧願攬炒，對我有咩影響？我想問啦，取消香港關係法，取消埋一國兩制，係嘛？取消埋聯繫匯率，你睇下邊個損害利益大啦？即係我覺得去到一個地步咧，你係要嗰啲香港出賣香港利益嘅人咧，係要 pay the price。 在歷史上面呢，有不少的地方由这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过到去民主化的进程里面呢，其实就是社会上面各方的持份者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即是消耗啊、内耗啊这样的情况之后，才得到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可能民主化就是一个出路，是这样来的。是他们要痛，他们要知惊，他们要自己受过害，切身利益是受损，他才知道这种这样由上而下这样的，即是政治打压、独裁的管治是不可以接受的。 你想想大口狗好，陈建波好，在过去那两年怎样协助共产党去控制香港的议会，收紧的议事规则、是为什么他们会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呢？ 是因为他们没有代价嘛、甚至得到利益嘛。是吗？隨時可能舐個政協，舐個人大組 鼓勵嘅，受到係 受到鼓勵啊嘛，係嗎？再唔係就咩喺大陸嗰啲生意裏邊就開綠燈啊呢啲咁嘅嘢。好啦，你要佢 pay the price，pay the price 係咩咧？佢哋除非佢哋嘅生意全部喺大陸嘅啫，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就算佢喺大陸，而家大陸嘅其實 係啊 個逃犯條例， 佢哋應該諗清楚啊。係 你以為 G2000 嘅商標係民事啊？搞下搞下可能係刑事添嘅，係嗎？咁啊，引導你田北辰翻去噶啦，可以。好啦，所以我就係話咧，與其係咁嘅話咧，你一定香港人有個覺悟，包括郭榮亨你個覺悟就係咩咧？同美國政府講清楚，如果香港真係失去一國兩制，如果逃犯條例呢個大窿一開，你仲點可以說服到外國香港一國兩制咧？我成日都講香港一國兩制有兩個層面嘅，一係面對中國嘅層面，一係面對國際社會嘅層面。你要國際社會認可你係一國兩制，呢個一國兩制先有意思噶。如果唔係冇意思噶，係你閂埋門打飛機嘅啫。其實 自己走出嚟講話一，即係繼續或者係一直確守呢個一國兩制啊，係 閂埋門 自己講啊， 閂埋門自嗨嘅啫。 係啊， 你可以繼續話一國兩制成功落實，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冇走樣。係 啊， 你咪日日講咯。 每次外商或者外國政府嘅批評就只係一個 lie to take 我哋啲官走出嚟講咁樣， 就不斷喺度。講埋啲政治正確就話干預香港內政，你見到嗰啲有想車佢兩巴真係，30幾萬人工講埋啲咁嘅嘢，講個人話得唔得啊？ 係咪？你識做嘅，你董建華，你講到自己美國咁多人脈關係，點解你唔去美國 lobby 啊？敢唔敢入境成問題啊？我諗而家 佢會驚啊！ 我諗真係啊！你想為香港做事啊？ 記者會問你會唔會探何志平啊？ 我出錢啊！我籌期你董建華敢去美國，我籌期俾你坐 business class 飛去華盛頓，係咪 lobby 呢個香港關係法？敢唔敢啊？到真係需要嗰陣時候，呢班撲街全部匿曬，全部走曬。所以你問我點解我哋民主派要代理商界遊說咧？我想問一下，你哋一路蹦喺共產黨嗰邊去改議事規則，係咪？自由黨對呢樣嘢視若無睹。石禮謙呢班人，你係地產嘅 agent， 你後邊嗰啲大媽撒對呢啲嘢視若無睹，任由共產黨嘅手伸入去議會裏邊。好啦，而家知痛啦嘛。我覺得我會要求郭榮亨地同波洛西講取消香港關係法，我都費事同你再拗呢個問題。大家都知道係會痛嘅，係會有影響嘅。既然陳茂波講到 we can survive， 咪等你哋 survive 咯，係咪？你咁容易去重判嗰啲社運人士入去坐六年七年，係咪先？雨傘運動之後完全冇檢討。只係識得去重判嗰啲示威者， 一年用1000万去處理呢啲社運人士，係 外判添啊，仲要 係啊， 嗰啲大狀賺到盤滿缽滿，然後坐監嗰啲人，你諗下坐六七年喺個監獄裏邊係幾咁痛苦嘅事，成個社會是非黑白顛倒。好啦，到今日你哋嘅利益受損嗰陣時候，點解我要幫你講先？我想問一下嗱，我唔係左膠嚟嘅，真係去睇呢個問題裏邊，我唔會話呢個問題，因為原則上我支持香港關係法，所以我咩當日。寫一條法例的時候的目的就是知道共產黨會走數嘛。咁而家走咗數了。 當佢走數嗰時候，呢條嘅法例其實就應該要發揮作用的時候， 我贊成咩？有條我成日都講啊，係有條件延續香港嘅獨立關稅區地位，只每年更嚴苛的要求，只要你符合唔到呢要求，即刻取消，係咪先？ 每年要檢視一次，根據嗰個人權報告。 冇，你而家睇到嘅根本大陸佬點會驚你香港咧？佢最驚美國，如果唔係點會留學？好似李鴻章咁嘅啫，唔係用內地嘅講法啫。 嗰時哇， 嚇用內地網民嘅講法啊，話佢現代李鴻章嘛，係嘛？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係咪先？如果係咁嘅話，你要搭呢個中美鬥爭嘅便車嘅話咧，做 free rider 咧，其實好簡單。三人組出發之前咧，傾清楚係咪有條件延續。如果不是，我覺得你夾不到香港的商界是沒有辦法挽回這個大敗局的。 目標就是以保障香港的一國兩制作為最優先的考慮， 因為香港的商界本來從來都不是共產黨的走狗的，由啟聯到自由黨開始，好了，到中聯辦覺得自由黨不聽話，特別是2003年的鍋之後，你記不記得？ 記得。 跟著就整個經民聯出來咯，跟著就有梁美芬，跟 著 就有這個石禮謙這班咯，经民联取代大口狗，主都经民联噶， 系大口狗咯，系梁君彦啊，林建峰啊， 林建峰啊就拆走自由党， 梁刘游翻 总商会嗰啲人， 好啦，美芬 就弱化呢个自由党嘅影响力，因为佢唔听话。而家个地步咩咧？我觉得你要令到香港商界企翻过嚟香港人呢一边。如果唔系冇得玩嘅，其实，因为佢经民联就羽翼未成，而家，如果你唔夹翻嗰啲后边嗰啲大老细，令到佢哋嘅 agent。企翻過嚟香港人呢邊嘅話咧，第二係咩鄉事？鄉事從來其實唔係同共產黨一齊嘅，鄉議局勢力啊，從來都唔係。鄉議局勢力其實係港英勢力嚟嘅。 哦， 所以你見到今次阿高佬和輸，其中一個理由係咩？話佢太黐民建聯啊嘛。 哦，懲罰佢， 成為呢個張學明嘅馬仔啊嘛。 輸五票好似係咪？ 一票， 一票。 平山鄉 咦，特登俾佢睇嘅可能係 輸一票啊！我估係竊聽風雲嗰啲古仔嚟嘅，一早已經即係知道邊個投咩票嘅啦。所以我就話你識玩政治，大家呢個一定要熟讀香港過去嘅政治歷史，過去嗰二三十年，唔係企喺度表個態做左膠講立場，講立場揾壓力團體得嘅啦。其實喺議會裏邊從政其實唔係咁樣嘅，其實。如果你不懂得利用這個香港關係法的話，去令到香港的商界站回來香港人利益這一邊的話，那你搞什麼外國勢力都沒有意思的，其實你去到就是聽人講，原來 是不是人家說延續，那你就延續。如果你說香港有一個眾口一詞的聲音，是有條件延續，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最好的立場。我不是不要，我要，不過我更加要一國兩制，是嗎？ 咁你如果有條件延續嘅話，我相信亦都我希望多啲我哋嘅聽眾市民好向陳方安生嚟表達呢個意見。我覺得唔係純粹鬧係冇意思嘅，我覺得。是表達這個意見是有條件延續的。 在個媒體的報導過程裏面，就是醞釀個民意，重新地去確立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珍而重之的一國兩制應該怎樣受到保障，怎樣去避免其他破壞的一個好的機會。 而且我覺得有時候你不需要說一開始就是立場不同，大家就是你死我活。我覺得同路人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我希望我的觀點可以影響到你，或者改變到你的睇法。我成日覺得，當年我係有份參與呢個香港關係法的工作，1992年嗰陣時，當時嘅諗法同而家我都係一路都冇改變過。其實嗰個係一個 condition， 嗰個係一個 poison pill。如果你入 WTO 10年，你跟規矩開放市場，美國佬係冇理由去喐你嘅。但因為你走數嘛，所以咪喐你咯。係 啊， 係嘛？呢個一樣嘅啫嘛。你一國兩制走數啊嘛，而家係。如果唔係你，當你話你捍衞一國兩制嗰陣時候，公眾就會問：我選咗你，你有咩行動去做到出嚟係捍衞一國兩制咧？咁唔係講立場。 對上一次嘅郭榮亨去美國嗰陣時候訪問嗰陣時咧，我哋都有講過啦，社會上面有很多討論啦，及 我反對就咁 延續。及後嚇，即係都唔係淨係純粹話要保留翻呢個嘅美港關係法，又或者係獨立關稅，而佢都開出咗一啲嘅條件，亦都係。去之前和去之後回來都有開誠布公地去交代，這個重要的，這個也都是即民間或者社會公民社會發揮的即正面的作用。而且 很簡單，我覺得除了是一個民間聲音，美國始終呢你去到那些波洛西的層面，他一定是會重視民間的聲音的，因為他們是民選議員產生的， 是 他不是屬於 administration 那邊的人，他是屬於這個民主黨裏面的差不多是最資深的政客，亦都是對香港問題。我如果沒有記錯，那時候在美國國會裏面有一個叫 Hong Kong Caucus， 香港黨團，波洛西是其中一個成員， 他長期關心香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 香港中國人權問題。你現在是對口了，見到他了，上一次郭榮亨都沒有見到他，上一次就是去智庫啊，去學校啊，演講啊，這樣見到留學生團體。今次是美國的總統下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邀請的嘛，其實個規格是高很多的。如果我們都不借這個機會，好了，共產黨一定會出手掹他們的，我覺得。你不要亂說話啊， 有啦，今日你睇下啲官媒啦，就係講明已經預告咗，你小心企錯邊啊，小心擦槍手火啊，小心 協賴你噶啦， 協陽自重。你睇睇今日嘅大公文會啊，咩國中行啊，咁嗰啲寫曬文出嚟 啦， 空定你先咁樣，唔好亂嚟啊咁樣係。 所以我就話，正正就係痛處啦，正正就係痛處。如果你為嘢嘢出拳，你又驚打傷人，又驚自己受傷，咁你打拳嚟做咩咧？是吗？就唔中摆个黄师傅嘅招数喺度，就不断同阿石坚喺度游斗咩？系唔得嘅噃，而家系埋身肉搏嘅。你问我系埋身肉搏。如果你系有志于香港嘅政治事务嘅话咧，唔系再系群众运动嗰个阶段。众志做嘅嘢，我觉得系值得尊敬。但系而家唔系群众运动嘅阶段，而家系要即系聪明炸弹 ，smart bomb。 系啊，你要炸得正。好简单嘅啫，大湾区计划。包括而家逃犯條例，已經係一個 perfect storm 形成嘅過程嚟㗎啦。我覺得係香港嘅150個單程證嘅移民配額，已經廣泛地去到中產階級都反感㗎啦。而家已經係睇下嗰個最後尾個根稻草，我唔相信23條係23條係冇意思嘅。你問我逃犯條例一通過，根本係唔需要23條，佢隨時可以拉你， 捉咗你翻去先慢慢審。 係啊，隨時用各種各樣嘅理由，佢法院攞個咁樣嘅。柯打容乜嘢啫？真係你信咩？因為中國係冇三權分立，佢後面有個黨委噶嘛。其實 捉咗你翻去先寫個劇本啊！ 啊， 等我做下小説創作，創作個咩罪名俾你咧？咁樣係。 同埋佢後面佢有個黨去檢合議點樣判噶嘛？ 係啊， 大家就唔出聲呢啲嘢。湯家驊扮睇唔到。好啦，所以我就話去到咁嘅地步，如果你冇一個即係等於踢波一樣啫嘛，你冇一個決心，你係會。付出代價，你有機會輸波嘅。你同人對攻，你又驚輸又驚勝，就一定輸啦。 即系就唔攻，淨係守咁樣係。 你突擊都好，你有機會，你唔敢谷上去突擊噶嘛？你驚輸啊嘛？即使你穩守都好，穩守突擊要成功就係你要救人啊嘛！你攻上去嗰陣時，唔係得一條友嘛？ 但很多時候只是得穩手不懂突擊的嘛，都有因為怕輸咯。那你想想，即是由2014年香港的民主運動民主派差不多是受盡打壓，社運人士被起訴的年輕人，大學生中學生，全面的公民社會受到打壓。現在中美貿易戰是只是有一個裂隙出現了，都未說一個大的轉勢，我覺得。而你再靠社運，再想著上街，是可以去扭轉這個局面，我覺得不是的，現在已經是，因為社運退潮。我們經歷過每一次我們都去，我們都知道，是吧？我自己不是說只是得把口噏，我自己會去叫人上去，但你看到的，社運是退潮。好了，社運退潮，你要政治精英要去接力，不可以純粹由群眾去做，我覺得。咁嗰個就係一個謀略啦，所以我覺得啊，歐樂軒講得啱喎，泛民係要大家再即係佢喺立場新聞嘅訪問裏邊係傾清楚個策略嘅問題，唔係立場係策略， 係如何做？ 係啊，立場好多時候大家唔使傾噶啦，其實係策略嘅問題，幾個好關鍵嘅嘢我講過好多次。第一，同特區政府嘅關係，如何處理林鄭月娥嘅關係；第二，如何處理中共嘅關係；如何處理同美國嘅關係。政治問題是要想這些東西，其實如果不是的話，你又去到跟住又叫人繼續無條件延續香港的跟當年 MFN 的遊戲有什麼分別呢？你記不記得我們面對過90年代？ 記得記得， 是嗎？美國佬根本就是想延續 MFN， 然後借李柱銘把口來過橋，當時的局面就是這樣，是嗎？結果我們就喪失了在六四之後跟共產黨討價還價的機會。很多人就说、你凭什么跟共产党讨价还价？其实很简单的，共产党最怕什么？外国势力。是吗？ 最大痛处。 即是假外国势力就是他们拿来维稳的，将无关痛痒的东西夸大外国的影响力。好了，对外国真正有影响力，泛民有机会参与的时候，他就空你了。他就空你了。因为他的维稳机器做不到的嘛。因为他 deliver 的人就不是周庸、那些嘛，是靠你们的嘛，其实是。咁佢咪唔知點處理咯？我覺得幾時出發啊？佢哋 聽日就應該出發啦，聽日後日就出發噶啦，係。 啊，睇下幾時見嗰、那個 嗱，聽日星期六啦，係嚇。 啊？睇下幾時？ 啊，唔係，應該下個禮拜二啊，應該係19號啊，19號啊，係。嗱，點解咁講咧？因為咧，美國嘅这个国会的应该外交关系，不是外交关系、这个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有几位的代表，有几位的议员呢，下个礼拜一的中午呢是来到立法会呢跟议员是去见面、其中一个呢当然就是讲一讲他们、今次发表的人权报告。 现在即是说美国佬认真看待的了、我觉得即是又来香港、又请他们去美国。 主动接触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之后呢、告诉你我们有份这样的报告。 但是美中关系委员会呢传统来说都是对大陆友好的，其实。但是如果你去到、他们今次见那个总统下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就是另外一回事来的。那个另外一回事是很少的。是很 exceptional 的，其实是。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如果。即係好簡單咯，你有機會去出拳嗰陣時候，你唔出拳，咁你咪即係一定俾人揼咯。其實就係、是、就唔好再賴嗰啲大口狗啊、陳建波啊嗰啲。 要把握機會， 你有機會懲罰佢嗰陣時候，或者懲罰佢後邊嘅老細嗰陣時候、你唔出拳嘅話，咁、人哋咪下一次又會再揼你咯。係、嘛？你話唔公開講，咪大家台底講咯。我覺得呢啲嘢就係政治嚟㗎啦，其實。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過了很久了， 中間沒有 break 添，是 的，中間沒有 break 過。 多謝啊，承濟人啊，捐錢給我們啊，貨金啊，非常之感激啊，是啊， Lawrence 啊， Gigi 啦， 劉華啊， 建明啦， Danny 啦， Danny Out 啦， Raymond Kwan 啦， 很多的，一開始要多謝 Maggie 和 April 的，他們， 哦，是啊，是啊， 7:50 已經 standby 係嘛？係啊 ，Anna 啦 ，Lawrence Chan 啦，係嚇 ，Kim Ming 啦，係啦 ，Janet Chan 啦，係 ，Nun 啦 ，Billy 6767啦 ，Johnny，Connie Ma 啦 ，Rebecca Pan 啦 ，K Law 啦 ，Cam Look 啦，係啦， 非常感激。 咁咧就我覺得好多人就話 冇希望啊，冇得救噶啦。咁、我覺得未必嘅，都係今日歐聯抽籤，曼聯抽到對巴塞。我啲聽眾嘅 WhatsApp 俾我，佢話曼聯死梗啦。我話我唔係咁諗啊，雖然我係呢個廿幾年嘅曼聯嘅支持者，就算遇到強隊都好，你要諗戰術。 嗯， 係嘛？唔係話排面，唉、哎，巴塞咁勁，有美斯地上最強。咁如果係咁啊，就唔需要比賽。係 啊， 係啊，係咪先？ 波係圓嘅， 九千幾萬黨員，全世界最大嘅社團組織，係咪？維穩費一個省都千億。係。咁你香港人搞咩咧？一個網台係嘛？一個月嘅收入都冇一千蚊，咁點搞咧？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唔係咁嘅個世界。如果係咁嘅話，強隊咪立曬咯，所有錦標。 係啊。 但係事實上唔係啊嘛，所以我就話係要有戰略，有戰術。大家喜歡看球的人呢就要留意一下，我覺得曼聯是會打敗這個巴塞進入這個四強的。 你會跟阿土賭餐飯的嘛？ 阿土都是支持這個曼聯， 曼聯 的、阿土支持利物浦還是曼聯的，好像都是那就很多人就說利物浦抽到好籤了，今年就一定行了，祖雲達斯抽到好籤了，樣但我相信如果你支持一個球隊的話，無論他的籤是怎樣都好，你都會支持 他，都會 支持他，都會支持他。其實 你不是勝利球迷， 勝利球迷就是贏先撐啦，係嘛？咁我哋啲 old school 啊，其實係、就唔係話打呢個足球 game 長大嗰啲、因為足球 game 咧嗰啲咩 winning eleven 嗰啲，你可以轉球隊噶嘛， 哦， 即係做 manager 可以轉嚟轉去噶嘛。咁但係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睇波，去球場睇波，即係喺南華精工嘅年代球場睇波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就。心態有啲唔同嘅，其實係啊，輸咗唔緊要， 係 係嘛，下次再嚟咯，係 啊， 咪就係咁咯，唔一定係即係等於我好多人唔明噶嘛，啊點會榜尾嘅球隊都有支持者嘅咧，係嘛？嗰啲咩班尼茅夫啊，呢、這個有陣時嗰啲狼隊啊，點解咁多人支持咧？佢人哋其實支持佢，因為佢每一場都盡力比賽， 盡力去比賽、 不是因為他有 C 朗，努力踢好就得。 係啦，佢當然知道佢哋嘅球員比唔上美斯啊、C 朗啦。但是狼队每一次作赛都是尽力去踢好他嘛、其实是。那就得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也是从政的人的精神的。 重要啊，这个是。 好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见。 Okay, 好，拜拜。 喂，政治好好丑恶噶喎！ 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係食得噶，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咩？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咧，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 政治咖喱飯。